第34课， 课文。 天晴了，咱们到郊区去看看，怎么样？ 今天不冷也不热，正好到外边走走。 天气这么好，真少见。 桃花开了，柳树也发芽了。 只要到外边看看，就知道春天已经到了。近处柳绿桃红，远处山清水秀。什么？请你再说一遍。近处桃红柳绿， 远处呢？ 远处山清水秀。句子真美。 这八个字好像是一副对联。 对了，你很聪明。这八个字正好是一副对联。 小王，你在想什么？ 我想起了我的家乡，中国的江南。我们明年和你一起去中国旅行。那太好了，我请你们去我的家乡做客。我让我爸爸妈妈做家乡菜招待你们。 生词。 郊区。 外边。 桃花。 柳。 树。 芽。 近处。 桃。 远处， 水。 句子。 家乡。 明年。 客。 晴。 绿。 秀。 开。 发。 知道。 起。 做。 变。 已经。 在。 只要。 只要。就 练习 朗读轻声词。 咱们。 你们。 什么。 句子。 聪明。 看看。 走走。 爸爸。 妈妈。 外边。 知道。 已经。 怎么样。 对不起。 没关系。